见参军离家时，韶关河水尽情的河，尽情的河。条长长的航迹，我想家乡那条小河，那条小河，那条小河，那祖国的海，家乡的河，洁白的变成歌谣，水兵多少思乡情，一边痴心报祖国，报祖国，一边痴心报。